前的各位小朋友、 大朋友， 大家 晚上好。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、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你的朋友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，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，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。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，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。 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悠扬传媒和新天地童书为我们创作的，我们要谢谢天地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豆小鸭，我的小丑叔叔。豆小鸭是一只长着大脚板、扁嘴巴的小鸭子，它有两个最好的朋友，是聪明的小沃和科技专家金宝。这一天，金宝正在山地俱乐部里调试他新发明的机器，不一会儿机器安装好了，嗖的一声，一个缩小的影像就出现在机器前面。哦，那是小沃。豆小鸭惊奇地对着机器看了看。 哇，金宝，你把小沃给缩小了，怎么做到的？ 金宝解释说， 我发明的这个机器叫全息影像机，就跟电影院里的放映机差不多。 他指挥小沃做了一些动作，伸伸胳膊伸伸腿，结果影像里的小沃也伸伸胳膊伸伸腿。金宝大声宣布， 哦，成功了。 豆小鸭觉得这很有意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视频通话的喇叭响起来了，是豆小鸭的叔叔丙叔打来了视频电话。丙叔激动地说， 小侄子，你都已经长这么大了。 小沃向视频里的丙叔问好说， 嘿，你好丙叔，豆小鸭跟我们说了很多你的事情。 金宝在旁边开玩笑说， 他说你是小丑，就算他不说，你穿的衣服也太搞笑了。 丙叔听了金宝的话没有生气，他高兴地做了一个小丑的标志说， 没错，我就是个小丑。 豆小鸭向丙叔介绍了自己的小伙伴们， 这是我的朋友金宝和小沃。 丙叔跟他们打过招呼，然后对豆小鸭说， 其实我是想来告诉你，我很快就要到山洞镇来看你了。 豆小鸭高兴地追问， 啊，是吗？那你和贝利婶婶什么时候来到呢？ 不过贝利婶婶并不来，丙叔说只有他一个人来。 为什么呀？ 丙叔看起来好像为难。 没什么好担心的，我亲爱的侄子，等见面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吧。 豆小鸭挂掉电话，感觉有点担心。 伙计们，我叔叔平时一点也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他一直都是个开心的小丑。 很快，丙叔就乘坐着一辆迷你房车来到了山洞镇，豆小鸭他们一起出门去接他。丙叔穿着小丑的衣服，提着一个彩色行李箱，豆小鸭扑上去跟他拥抱。可他很快就发现丙叔好像并不开心。 亲爱的丙叔，你还好吗？你看上去不太精神啊。 没那么夸张，我只是有点伤心而已。 为什么？丙叔，你为什么伤心啊？ 丙叔有点难过地说， 这一周你的贝利婶婶一个人去了遥远的秘鲁进行表演。 豆小鸭有点糊涂， 秘鲁是个什么东西呀？ 金宝向豆小鸭介绍说， 壁炉不是一个东西，它是一个地方。 丙叔也继续介绍说， 是的，壁炉是南美洲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，瞧，在地图上就在这儿，你贝里婶婶现在就住在这个地方。 接着丙叔拿出了一张贝里婶婶的照片，深情地说， 你好，我的贝里。 接下来大家进了屋子里，喝上了热乎乎的红草茶。豆小鸭兴致勃勃地建议说， 嘿，丙叔，你现在来给我们表演一段怎么样啊？ 丙叔高兴地表演起来了。 我想我可以从这只可爱的小鼹鼠的耳朵后面找到一个棉花球。 他说着就从小窝的耳朵后面掏出了又大又白的棉花球。小窝说， 这真是一个好游戏，不过我不是鼹鼠，我是一只袋熊。 真不好意思小窝，我看错了。 接下来他又表演手绢魔术，不过他一想到那手绢是贝利婶婶送给他的，脸上就又突然变得很悲伤了。豆小鸭突然觉得他最喜欢看的魔术表演也没那么搞笑了。小窝悄悄地对豆小鸭说， 我有点担心你的叔叔豆小鸭。 哎，好吧，金宝决定帮助意志消沉的丙叔，于是他打开了超级电脑宙斯，噼里啪啦地搜索了一阵，然后找到了贝利婶婶正在壁炉表演的电视直播信号。他问丙叔， 丙叔，如果我现在找到了贝利婶婶的表演直播，你愿意把它连在大屏幕上吗？ 丙叔同意之后，金宝就打开链接，他们马上就在大屏幕上看到了贝利婶婶正在骑独轮车。 丙叔对着屏幕大声喊着， 那就是我的贝利，他现在正在进行单人表演。 屏幕里的婶婶驾着独轮车对现场观众说， 秘鲁的先生们女士们你们好，独代表一个，轮代表轮子，我可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骑独轮车的，而为了学会原地平衡，我花了更长的时间。 丙叔看到了贝利婶婶，捂着脸开心地说， 你们说他是不是最棒的表演者呀？ 屏幕上贝利婶婶一翻身骑上了独轮车，她假装要摔倒的样子，可是下一秒钟又恢复了原来的平衡。惊险刺激的表演让台下的观众鼓起掌来，知识丰富的金宝目不转睛地看着。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，这个动作很难。 豆小鸭自豪地说，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金宝。 这个时候屏幕上的贝利婶婶好像真的要摔下来了，她惊慌地左摇右摆努力保持平衡，可是动作却越来越危险。豆小鸭忍不住紧张地喊， 小心点儿贝利婶婶。 小窝看到贝利婶婶马上就要摔倒了，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贝利婶婶却做了个漂亮的劈腿动作，然后她把独轮车顶在了长长的嘴巴上，完成了表演。 观众们欢呼起来。 贝利婶婶说， 谢谢你壁炉，这个小丑表演当初是我和我的老公一起学的，不管他现在人在哪里，我都希望他知道我非常想他。 这个时候，在很远的山洞镇里，金宝在电脑宙斯上搜索了很久，终于拨通了贝利婶婶的视频电话。 丙叔对着视频那边的贝利兴奋地说，亲爱的老婆，看到你的个人秀，我真是为你感到骄傲啊。 贝利婶婶也说， 哦，老公，只有你最懂我了。 金宝看着贝利婶婶和丙叔，他们隔着屏幕好像要握手一样。 他们两个不会真的认为通过屏幕也能摸到手吧？ 哦，很明显，贝利婶婶和丙叔互相真的非常想念。贝利婶婶还能感觉到刚才表演带来的兴奋，不过她也感觉到没有能跟丙叔一起表演实在是太遗憾了。 哦，我真希望我们两个现在可以一起表演。 豆小鸭也觉得很遗憾。 哦，我也是，贝利婶婶，在山洞镇还没有人看过丙叔和贝利婶婶一起的表演呢。 金宝微笑地站在一边，自信地告诉豆小鸭， 其实我能实现你们的愿望。 接下来，山地俱乐部的空地上很快就搭好了一个灯火辉煌的大舞台。豆小鸭召集了山洞镇的居民们站在舞台下面，他站在台上向大家介绍丙叔和贝利婶婶。 各位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晚上好，我要向你们隆重介绍世界上最著名的小丑组合，我的丙叔和来自秘鲁的主播，也就是我的贝利婶婶。 说完，他用力地拉开了幕布，舞台上站着丙叔。丙叔向观众们行了个脱帽礼。金宝马上开动了那台新发明的全息影像机。马上，远在秘鲁的贝利婶婶竟然就出现在了舞台上。当然，这只是她的影像，可台下的观众们却非常开心地喊着， 嘿，早就听说他们俩的表演非常棒了，我们很想看。 接下来，舞台上的贝利婶婶和丙叔开始了表演。一个是丙叔的真人，一个是贝利婶婶的影像。他们互相叫着对方的名字，想要拉手，不过他们却不能真的碰到手。丙叔的玫瑰花里神奇地喷出了水，大家看上去水珠差点喷到贝利婶婶的脸上。滑稽的动作逗得观众们哈哈大笑。丙叔突然单膝跪下，对贝利婶婶说， 你不在我身边，我都快要无聊死了，和我跳支舞怎么样？ 贝利婶婶愉快地答应了，于是他们又表演起双人舞来。小沃在台底下感叹道， 啊，多么快乐的一对儿啊。 金宝看着正在舞台上跳舞的丙叔和贝利婶婶也说， 真的没什么比两个相爱的小丑更美好的事情了。 豆小鸭的心情非常的激动。 啊，我真高兴能再一次看到他们两个人一起表演。 这时候，台上的丙叔和贝利婶婶还在表演着。他们有时候隔着空气牵手，有时候舞动双臂，配合得非常默契。而山洞镇的居民们就欢呼着，喝彩着，共同欣赏着台上精彩的表演。啊，有了金宝的全息投影技术的帮助，这场精彩的双人表演才能顺利地进行。这真是一个欢乐的夜晚呐。 厉害，把家里的茶壶带到了运动场上， 哎、 然后一推， 他 耳朵，你仔细看啊，现在电视上播的这个运动叫做冰壶。 哦，湖里放冰块？ 不是湖里放冰块，而是在冰上玩那个壶。 那为什么把自己家的壶带到冰上玩？ 那不是他们自己家的冰壶，那是特别为这个运动制作的冰壶。 哦， 你瞧，你瞧，这是两个队，红色的是一个队，蓝色的是另外一个队。 对对对， 哎，看看看，红色的队伍先把冰壶推出去了， 然后蓝色的准备接着动。 不不不不不、啊、你看那个红色的冰壶停在圆圈中间了、 啊、 对不对？ 是的是的是的。 你知道吗，谁要是能离圆圈中间的那个心儿越近，谁的分就越高 啊。 再看再看下一个队伍，他们哦推出去了，推出去了，砰，哇、哦、把第一个队的冰壶给撞出去了。 嘿呀， 所以现在他们离圆的心儿更近了。 我真是替他们着急啊。 哎呀，着急有什么用啊， 如果我在现场那就不一样了。 怎么不一样啊？ 哼，为什么一定要推过去呢、 那你要干嘛呀？ 拿着咱家自己的壶往那个圆心上一搁。 你要走过去然后放在那儿？ 对呀、 唐耳朵，冰壶本来就是要推的，你要是走过去的话，我早就得世界冠军了。 是吗？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休息日，呱呱在家里边待着没什么意思，太无聊了，他就对妈妈说， 老妈，我想出去玩，在家好无聊。 妈妈说，哎呦，那不行，我都快忙死了。呱呱故作委屈地对妈妈说， 我想我一定不是妈妈生的。 嗯，那你以为你是谁生的？ 我是老爸生的。爸爸，你带我出去玩吧。 走在街上，呱呱看到了几个卖小动物气球的，劝他的爸爸给他买一个这样的气球。老爸说，哎，家里不是有好几个气球呢吗，你见一次买一次是不是太浪费了？嗯， 老爸，你再给我买一个吧，我长大了也给你买好不好？ 啊，你可别，我又不喜欢气球。 那我给你买鞋子好吧，漂亮的鞋子。 后来爸爸真的给呱呱买了，呱呱拿着那个气球心满意足地走着，又看见一个卖气球的。这时呱呱转身对身后的老爸继续提出了问题， 老爸，我以后给你买两双鞋子好不好？ 有一天，团团和呱呱在一起玩，他们谈论起来了台风。团团说， 台风真可怕呀，我家的栅栏前几天都给刮倒了。 呱呱有点恐惧地说， 我告诉你，这不算什么，破伤风才可怕呢，隔壁的老爷爷都送往医院抢救去了。 爸爸带着小儿子呱呱气喘吁吁地爬到了山顶。爸爸说， 哎呀，呱呱，你快看呐，啊，我们脚下的一片平原，这景色多好啊。啊， 呱呱这个时候对爸爸说， 既然下面的景色好，我们干嘛要花三个小时爬到上面来呢，爸爸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

你快乐吗？